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即将开始，和大家分享各位遇到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都是我们收音机前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和我们节目同名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可以知道怎么样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还可以找到今夜私语时主持人孙岩，也就是我在新浪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在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大庆老师会和我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生跟我们说到，她说到了她的心态哈，她说跟你们说一下，之前我今年呢已经29岁了，27岁之前，爸妈最着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找到另外一半，我什么时候能把自己嫁出去，这是我父母最着急的事情哈。他说，但是呢，这次我和我妈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因为我工作的地方和家乡不在一起，我妈妈前两天来探望我，和我妈妈聊了一下，才发现我妈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特别的开心。我妈的观点是什么呢？她对我说，孩子，你遇到合适的人你就嫁，你遇不到合适的人你可以不嫁。她说，那我就问我妈，你怎么不逼我了呢？我妈说，哎呀，看到周围有一些亲朋好友家的孩子，还有自己单位认识的这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有些人呢可能匆匆忙忙的找到了另外一半之后结婚了，但是过得并不开心，并不快乐，所以我妈说，不愿意让你受这个罪，你要是真找到能嫁的合适的，那你就嫁，你要是找不到合适的，你也不用承受什么压力了。说爸妈也看开了，说我们也知道你们现在想法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了。这女孩呢，一方面说因为妈妈这种观点的转变她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哈，那另外她就跟我们说到了她的想法，她说，我真的觉得结不结婚其实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就像现在网上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可以玩得很开心啊，可以有时间读书，有时间提升自己，有时间旅行。爸妈的帮助下，我现在在北京也首付了一套小小的房子，那我也有了自己的窝，平时呢我也有自己的朋友，我也知道可以出去吃一些好吃的，到哪里去玩，我一个人也可以看电影，当然约了同事朋友也可以去看电影，所以我并没有觉得爱情对我来说那么重要。如果婚姻并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真的就不想结婚了。孙岩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这是我们90后的一些年轻人们，可能现在很多人持有的婚恋观。但是 想听听你们的看法，你们会怎么看呢？大庆老师， 听完他所说的呢，我想第一个观点就是我尊重你的想法啊。我先不说这个婚恋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通过你的这个问题呢，我想到了三个问题。 嗯， 第一个就是单身时候的快乐，第二个就是有恋情时候的这种快乐，第三个就是婚姻带给我们的快乐。我想这三个带给我们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其实像刚才你说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去看书，可以去旅行，也可以找朋友看电影，做一些事情都可以，这是你单身时候的快乐。 嗯， 而且说的细一点，也可能你的朋友也是单身。 对， 对吧？ 对， 如果你的朋友不是单身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可能你再找你的朋友一起去旅行，一起去看书，一起去看电影，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嗯， 或者说即使人家跟你一起去了，可能人家还带着自己的另一半， 是 吧？ 嗯， 这是这种。还有呢，就是感情上的快乐，我觉得这种谈恋爱之间能够让人感觉到的幸福，跟自己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感觉到的幸福是决然不一样的。 嗯， 我想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没有失过恋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嗯， 然后再说第三个婚姻，你的妈妈呢，现在对你的这个婚事不再逼你了，不再催你了，原因就在于她看到了周围的人结了婚了，孩子可能也结了婚了，但是活得并不幸福， 对， 然后生活的也不顺利。 对， 我觉得肯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嗯 啊，妈妈无论如何是逼你还是不逼你，都是希望你能有一份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感情生活。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我们躲避婚姻、逃避恋情的这样一个借口。 嗯，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像我说的，无论你是单身，你是有没有恋人，还是结没结婚，这种快乐它是不一样的，啊，婚姻肯定有它这个让我们受限的一方面啊，但同时它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比如说家庭的温暖， 嗯 啊，你现在是父母的孩子，等着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老了，然后甚至父母过世了，你想想，如果假设这个世上就你孤苦一个人的话，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嗯， 你还会觉得我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电影是幸福的事情吗？你进了电影院，发现周围都是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就你一个孤苦伶仃的人，你那个时候会觉得幸福吗？ 嗯， 只是打个问号了。 嗯，打个问号。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一样的这种快乐。 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这个阶段的快乐，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可以享受，但是到了过了这个年龄，该进入下一个年龄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勇气去面对它。我觉得婚姻带给你的这种，不是你带给我们任何人都有困难， 嗯， 没有幸福的婚姻， 对， 只有说能够把婚姻当中的问题幸福解决，这样的婚姻， 对 对,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有这样的想法，包括她妈妈有这样的想法，是一件好事儿，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让女生去找自己，或者说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去找自己想要的人。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有很多人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对， 说我到一定的年龄了，我不结婚不行了，我再不结婚，这个我爸我妈逼得不行了，我再不结婚呢，我就自己过了三十岁的坎了，我再不结婚，我在别人眼里就已经变得很奇怪了，我再不结婚，我自己都说不过去了，因为人生的这个任务我没有完成，所以我划拉到一个人，我能结婚我就赶紧结婚，这是在咱们节目中最多的那种恨嫁哈，或者说这个包括男生也是这样的，觉得不娶妻好像我这一生有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没有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往往我们可能会忽略我们到底要和谁去结婚，那个人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人，那个人是不是我们愿意去厮守的，我们愿意在爱情中和这个人分享的这样一个结婚的对象哈。所以结婚不仅仅是完成一个任务，最重要的它是我倒是觉得有了时间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而结婚，这个问题也是咱们节目中讨论过不少次的哈。 对对对， 我们究竟为什么而结婚，其实结婚并不意味着牺牲了自由，结婚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受到了约束和牵扯，结婚意味着要付出有责任， 但是结婚你也可以品尝到和一个人不同的那份快乐。嗯，两个人一起看完电影还能够一起聊一聊电影里边大家的心得，这个有的时候是朋友和恋人和爱人是不一样的。 对， 两个人在一起做一餐饭，一起品尝，两个人为对方做了一些事情，看到对方的幸福，为对方呵护对方支持对方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在生命中不再是孤单一个人，那种感觉其实是很美好的。 是的， 还有孕育生命这件事情。 对 对，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说哎呀我不要孩子了，就是很多人到一定的年龄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孕育出一个小生命来。目前来说婚姻还是要孩子的最好的社会一个这个社会构架当中的婚姻的属性，是吧？ 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经常说嘛，就是当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意识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啊。 嗯， 其实我更觉得当一个女人就是生完孩子的时候，生完孩子之后她才真的能体会到这种生命的意义，这种家庭的意义，这种亲人之间的这种意义。 如果要孩子的话，其实结婚是一件能够特别是能保障对孩子未来更健康成长那这样的一个形式了。当然不是说和婚姻一样，不是说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要孩子而要孩子啊。所以其实余生还很长，今天如果我们有不想结婚的想法没有关系，也许有一天你还会改变，也许有一天随着你对生命对生活感有不同的认识，你会觉得你的内心更能够对未来的生活有承受力，也许有些想法就改变了。所以今天没有人逼你是好事，等到有一天你有顺理成章的有一些改变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一些坏事，是吧？ 就是父母不逼你，然后自己也不要逼自己，就是为了结婚去结婚，为了别人的这种眼光，为了别人的要求而结婚。其实在这种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一下，我想要什么样的爱情，我想要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什么样的婚姻。 嗯， 啊，不能说一个人的时候这些事情完全不想了，我觉得可能不太好。 嗯， 啊，这样你遇到的时候你就可能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然后遇到了可能水到渠成，下一个事情自然而然的它就来了。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情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男士，已婚的一位丈夫，他说妻子在认识我之前自己就买了一辆汽车，估计呢是他父母付的钱，大概四年了，当时这辆车就是一个家庭使用的卧车哈，当时大概是150,000左右人民币。现在呢我的妻子总是想换一辆大概250,000左右人民币的车，他这个说的车型号我就不在这具体说了啊。他说这个我们暂时积蓄还没有那么多钱，我的妻子呢就想让我的父母来赞助。这位先生就问我们啊，他说那个孙岩老师啊，他说您帮我问一下嘉宾，他说您看我是怎么拒绝我妻子呢？其实现在他开的这辆车还没坏啊，运行都很正常，我不太想让我父母掏钱帮我们升级车，而且小区车位很紧张，车之间碰碰擦擦都很容易，新车也非常容易被划伤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是他在咱们的微信这个我的工作微信号里问的啊，那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您为什么不能直接跟妻子说现在您觉得换车不是合适的时候呢？ 嗯， 这位丈夫就告诉我了，他说因为我妻子头脑里老有这样一个念头，我也说了家里的经济暂时不能支持他升级，可是呢他就会不开心不高兴，他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有的时候啊他觉得我跟他太计较了，所以呢这件事情还是要讨论，我还是想坚持我的想法，我就是想问怎么样我就可以让他打消这个念头，还不觉得我是跟他很计较。 这个我觉得很难这个尤其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哈， 其实老的背景信息不知道，比如说你两个人结婚多久了 啊？有补充，大庆老师怪我哈、啊，我这个往下滑烂了一下，我看到了他以前咨询过咱们的节目，所以呢，我对他还有一定的印象 啊。 他现在又把他以前的资料给我们补充了一下，他是16年年初认识，然后呢，大概是在去年的上半年就结婚了。他说他之前呢也是因为在国外读了博士，所以工作了几年。父母呢虽然是工薪阶层，但是这个家里边啊几十万还是能拿得出的。他说他的妻子呢工作并不高，其实妻子的家中啊挺有钱的。他说我妻子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在一线城市买车买房，全是他父母出的钱。而我们现在居住在我自己购买的房子里，我一个人还着房贷，他等于是不出钱就完全在依靠我。我妻子喜欢那种这个好的生活方式，包括喜欢汽车，所以我妻子就觉得换个车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换车对我对我们家来说其实都是一份负担呢。 嗯，对，看他也还有房贷要还的嘛。 对啊，他自己还要还房贷，对。而且他潜意识中，我觉得他认为妻子家里比我家要富裕，我家其实并没有那么富裕的，所以让我父母来帮我们来付钱去升级车的话，这位丈夫可能是觉得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这一方，可能也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大情愿哈，甚至觉得可能不太公平。嗯， 换句话想想，就是这位男士是纠结于妻子是想让他的父母来掏钱来换这部车，是纠结于这个事情，还是就真的纠结于这个妻不想让妻子去换车这个事情？ 我不大能说得好，但是我觉得可能两方面都有吧。 嗯，我这两方面，但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方面，比如让他父母来掏钱换这个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和他妻子谈一下的。 嗯， 毕竟两个人现在是夫妻一共同生活，如果他们家里这种大件的这种置换呢，还更多的是希望靠他们自己，不需要用老人的帮忙，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在某种程度是可有可无的， 对， 不是说一定要换的。假如说他们现在有了宝宝了，然后要房子要换大一点，这个时候我觉得请求双方的父母无论是谁去资助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双方的父母也都愿意， 嗯， 对吧。但现在在现行的条件下，两个人的生活有没有这个车影响不大，所以呢再让父母掏钱，这个可能作为这个孩子来说，先不说老人，作为孩子来说也会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也比如像这个男方来说，你看我上学呀、干什么都是父母都已经付出了很多了，年龄这么大了，然后再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觉得有点于心不忍。我觉得这是可以跟妻子说的。 嗯。 第二呢，如果假如说就是妻子换车这个问题啊、我就可以跟妻子好好的聊一聊，想一想，找一找原因，妻子为什么要换这部车。 嗯嗯。 啊，如果他真的就是非常想，这个想满足一个生活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品质需求， 品质需求，我觉得这个。就我觉得从个人这个家庭生活顺畅，我个人认为啊，纯属个人观点哈、能支持呢还是支持一下，只不过这种方式哈、比如说这个现在也有这种就是贷款买车嘛，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呢，如果就是老公一个人出就是全掏不了的话，那就跟妻子一起商量，谁先付首付，然后或者贷款谁来还怎么样的，尽量让这个事情呢还是两个人一起来做。 嗯，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尽量去满足妻子，实现妻子这样一个愿望，这样妻子也会更高兴一点，家庭会更和谐一点啊。 大庆老师，为什么有一些话哈，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商量买什么东西不买什么东西啊，夫妻之间商量什么时候要孩子啊，夫妻之间商量给咱爸妈多少钱啊，就等等这些事情哈，这都是夫妻之间能商量的话题。因为这些话题其实应该说没有什么在夫妻之间更多的禁忌哈、但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交流这样一些很日常的话题，夫妻之间的交流反而变得很困难呢？ 我不敢跟他说，我说了怕他生气，我跟他提过，他好像当时就有点火了，我就不敢再说了，等等，就是好多人会觉得，本来是最亲近的两个人，我有些话我能和朋友说，我能和闺蜜说，但是我为什么我不敢和我另外一半来说呢？ 我觉得这里真的存在着一个悖论， 嗯， 就是夫妻两个人在共同生活，觉得这两个人应该是亲密无间的，然后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谈的，就像刚才孙岩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但是往往两口子发生了这种争吵，发生了争执，都是因为我们在外人看来觉得是可谈，觉得是不重要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嗯 啊，比如过年该回谁家呀， 嗯， 然后要给父母买什么东西啊，给你爸多少钱，给我妈多少钱啊，对吧，我们家要不要买这辆车呀，然后孩子要不要报这个班啊， 嗯， 我想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吧， 嗯， 比如说这个年轻的夫妻之间，这个比如买什么东西，或者给父母多少钱，回家到谁家过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其实我觉得这里完全有一个，就是除了个人的这种个人的原因之外哈，家庭的原因，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 嗯 啊，你给我承诺过什么，然后到现在你不实现了，觉得这个不好， 嗯， 或者说你看谈恋爱的时候你说的这么好，你说什么都听我的，到现在你什么不听我的了， 嗯 啊，然后就是当时结婚的时候承诺着你家里要怎么怎么样，但现在也没有达到这个样子啊，都怎么样， 对， 然后导致这个女生心里会有这么一点点的痛啊，或者男生心里有这么一点痛， 嗯， 所以在交流其他问题的时候呢，就觉得你应该可以满足我呀，或者你至少应该先答应我呀， 嗯， 但是你不答应，然后把过去那种情感也揪出来了， 嗯， 我觉得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这种导火索在里头， 嗯， 其实究其根本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就是一开始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是男人，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两个人没有完全的融为一体，还都是以个体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来对待家庭当中的事情啊，女生会觉得哎我是你的老婆，你就应该全然支持我去做这个事情， 嗯 啊，然后当我一说出什么事情你不同意的时候，女人的情绪状态就来了， 就来了，对， 她不想理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 男人呢一般来说他会理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哎，考虑一下，哎呀我现在挣多少钱，还贷要多少钱， 对， 孩子上学要多少钱，哎呀等等等等，这个现在可能有点入不敷出，有点支撑起来有困难， 嗯， 因为我们还要留点备用金呢，这个事情不好， 嗯嗯， 但是女人一听他这么理性的分析就觉得不支持他，女人就接受不了， 对， 然后两个人在谈的时候就完全脱离这个 事情的本身了， 对， 而变成了女人可能就会认为，看你不够爱我吧， 对， 我都跟你说了应该给我妈给1000块钱，但是你就非想只给我妈给800块钱，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哈， 对对对 对, 对， 你不在乎我们家吧，你不够爱我吧，就变成这样了， 对， 大家就变成了这样的争执了， 就是完全为了让自己的这种情绪状态好受一点， 对， 或者发泄自己的情绪了，而忘了这个本身的事情是什么了， 嗯，但是夫妻伴侣这一生啊要商量的事情太多了， 太多了， 如果让两个人商量事情都变成了障碍，都变成了要不要跟对方张嘴呢，这话我要不要跟他说呢，这事儿我该怎么跟他谈呢，那过日子过得也好累啊， 生活就是这么累嘛我觉得你至少有这个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比如像这个男嘉宾啊，我在想， 嗯， 就是其实呢你不用一开始就否决你妻子的这个想法， 嗯， 你应该先赞同他， 嗯， 比如换个车，哎，很好啊，这边让你的这个开起来你也舒适一点， 嗯， 对吧？那我能让我媳妇儿生活的这个舒服一点，我也乐意，对吧？然后你开着这个在朋友面前也有面子，或者咱们一起出去都挺好， 嗯， 对吧？你先夸一下他这个想法，然后你再慢慢问他，对吧？想换什么车呀？ 嗯， 对吧？车有很多是吧？甚至你也可以去帮他找一些资料。 嗯，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想让你把这个事情的战线拖长一点对吧，然后在拖这个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嗯，然后你再一点一点的去渗透着跟他说，比如买这个车现在换这个车我们需要多少投入的成本，然后我们现在能不能达到啊， 嗯， 然后我又不希望麻烦我的父母，这是底线，绝对不能麻烦我的父母啊，你要说咱们现在有孩子了，然后那个可能需要换辆车，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去，你不说我去想着去麻烦父母都可以，但现在不是，因为这个是可有可无或者那样的，就把这个战线拉长一点，然后在这个拉长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去跟他谈这个问题， 我明白，还是需要技巧，沟通的技巧。但是这个大庆老师一直都在跟我们说，其实无论伴侣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要求，这个只要这个要求不是违背原则的要求，其实我们先带着认同对方的这个态度，那这样的话至少我们不会挑起对立的情绪来。 对对对， 是吧？ 对，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再商量下一步具体我们再怎么解决，我们用这样的一些技巧向对方渗透我们的想法，是吧？ 对， 所以这还是一个沟通技巧问题哈。 对， 嗯，谢谢大庆老师。各位，今夜思语时，稍后呢我们会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也会继续解答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关注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节目同名的公号，大家可以关注之后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再见。 就有那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寻找着同一个方向眺望，啊啊， 我喜欢是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就想起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 回家就把乱糟糟的心情都忘掉， 我喜欢一起床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个人和世界的美好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好像是自己活得幸福一样， 当别人受伤时我愿意敞开温暖的怀抱， 当别人生气时。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零下一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们有遇到的任何情感问题，比如说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把问题告诉我们，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互动方式。还有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可以给我留言。另外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大家还可以了解到进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号，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大庆老师一位女生，正在非常非常的委屈当中哈。她问我们这个问题，又是要让我们来帮她判断男朋友爱我吗？前两天我发高烧了，生病了，于是呢，我就告诉我的男朋友，让他陪我去医院。那是一个周六，男朋友应该是不上班的，那天我们没有见面，是因为他说他有手头的一些工作要加班要做，他说是在家里边要写文案。我发烧了，早上起来我就给他发了微信，我告诉他我发烧了。结果呢，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才给我回了微信，他说现在多少度啊，我说我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度，但是烧得很难受。我问男朋友，我说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我啊，结果男朋友说我现在要过你那儿去，第一我手边的工作没有做完，第二从我家要是到你那儿，即便我打车也得有快半个小时才能到，你自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看吧。他这样一说没办法了，女生说那我就只好我自己去医院了。就那天看病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好多人都感冒了，我呢在那儿待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才输上液。等我回到家里吧，已经天都黑了，而且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我又累又难受又乏。可是从这个我告诉他他让我去医院，一直到我回家他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回到家里了，我特别希望的是如果那时候他在我身边有多好啊，如果他在帮我哪怕倒一杯白开水，我都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可是他没有出现，我呢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我说我回家了。结果呢男朋友就说好吧，那你好好休息吧，好好吃点东西啊，就是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和男朋友交往一年多的时间了，过去呢我会觉得男朋友有的时候会比较大条，不是那种特别细心呵护我的男生，可是我总是在说服我自己，我说人无完人，他呢也有他的优点，我们俩有些地方呢还挺相像，挺合得来的。我觉得不一定事事我都要做一个小女生，都一定要让她呵护我。可是这次不同，这次是我生病，是我最需要她的时候，但是她却这样对待我，我真的委屈极了。那天又生病又委屈，自己一直在掉眼泪，一直在哭，第二天眼睛都是肿的。第二天是周日，她依然说她有工作没有做完， 没有过来看我，我也不想让他过来看我了，所以我特别的难受。我在这样的时候呢，就给你们写下了这样一个微信，我还在掉眼泪呢，我就想问你们，这种男生是不是其实根本就不爱我啊？ 这个听完他的故事呢，我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爱这件事情哈，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来判断是爱还是不爱。 嗯， 那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男朋友这件就是没有陪你去看病这一件事情来说明他不爱你。 嗯， 你也不能因为男朋友陪你去看了一场病然后说他有多爱你。我觉得这都不太客观也不太理性哈。 嗯， 是前提是这个。第二，到底说这个男友的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你自己说总结得很对啊。 嗯， 后边不是说了吗，认为交往一年多了，认为男朋友比较大条，不会呵护人。我觉得这可能是老多男生的一个通病。 嗯， 啊，尤其是青涩的小男生大多都是这个样子的，不会呵护人。嗯，啊，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 对， 像一些成熟的大叔反而可能会好一点啊，被调教过， 对，有一定的生活经验，而且您说的特别对，是已经被调教过了。 对， 所以这个调教我也想问问大庆老师哈，比如说恋爱的时候女生需要什么，有些女生很隐忍，我不说，你看像这个女孩子，我病了我不说，因为你说了你要在加班你要忙，我想让你来陪我， 但我不说。 对，因为我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但是其实懂得调教男生的，懂得调教这个自己伴侣的，有一些女生们，她们可能就会说了，她们可能哪怕撒着娇说，我特别想让你来看看我嘛，我需要你现在在我身边嘛，好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来说男生可能这时候才意识到，哦，他现在是需要我的，我应该赶过去，是吗？ 对，或者是说哪怕你说你先工作，你忙完你手头的文案，然后你到医院去跟我会合。 嗯， 我觉得这样说也可以。 对， 就是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提醒他你要来。 对，你要提要求。 对， 你不能说我心里指望着他突然站在我的门口，或者他到医院来陪伴我，我心里指望他能这样做。这不是言情片里边都这样吗？这不是爱情电视剧里、电影里边都是这样的吗？那个真正会爱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感动的那个男生，不是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些惊喜吗？但是你的男朋友不是啊，他自己可能还觉得没什么吧，他可能就是发了点烧，我这手边工作他也没说让我去啊，是吧？ 对， 对对，男人会这么想的。 所以调教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哈，说出自己的需求。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男女恋人相处过程当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也是女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嗯，就是说我自己有需求，我有对你的需要，但是我就不说。嗯，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的爱人，你就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嗯， 你就能够想到我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想不到，你做不到 OK， 我还是不说，我自己按期按憋，然后男的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你怎么了？ 嗯， 哎，我没做什么事儿啊，我没说什么话呀。 嗯， 男的反而不知道，就是因为你没说话，你没做什么事情，才让对方这样让你感觉莫名其妙。 对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做，你就应该做到我心里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孙岩说那话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张嘴去说，告诉对方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嗯， 当然在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在有需求的时候肯定会和对方的一些工作呀或者一些事情起冲突。 嗯， 对吧？ 对。 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是说你去放弃你的这个需求或者放弃你的要求。那有些情况下可能是确实迫不得已的。 嗯。 比如说那些军嫂们，尤其跟驻边的那些军人结婚，那可能一两年确实见不着面。 嗯， 你不能天天说我必须邀请你回来，那不太现实。但大多数情况不是。大多数朋友这种情况呢，那你就告诉他，你完成手边的事情，那你要过来看看我。 嗯，对。 对吧？ 对。 或者说像你刚才说周六，即使你没有去打扰他，周日他没有过来，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撒娇似的，或者是略带生气的，你就质问他呀， 嗯， 你为什么今天不过来呢？ 嗯， 你不想看看我吗？如果下次你生病了，我也不这样， 嗯， 啊，你会不会怎么样呢？其实你这都是在告诉他，这个过程就是调教。 嗯，所以这个女孩子，嗯，和很多女孩子一样， 一个人委屈，一个人掉眼泪，一个人这个内心戏十足，都已经想了很多很多了，但是未见得对方会知道。 对， 借着这个机会把你想的，把你的这个心里边这些想法，这些委屈告诉对方，也学会提要求。你的大条男朋友在你一次又一次提了要求之后，他才能意识到原来女生和我们有这么多的不一样，原来女生是需要这样的，原来女生是需要那样的，是吧？ 对。 当然只要不作，只要不是作的过分，我觉得提要求是应该的。 对对 对， 对， 对，虽然我们用调教这个词儿哈， 嗯， 就是但更重要其实就是说，就是把你的需求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啊。好的男人都是女人调教出来的。 好，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调教，或者还有相关的情感问题，都可以随时询问我们的节目今夜私语时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男朋友有纹身，男朋友的纹身呢纹在了胳膊上，算是花臂吧，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纹身挺好看的。刚认识他的时候啊，他是穿着长袖，我没有看到，但是后来和他接触下来呢，那我才看到了他的纹身，我是很喜欢的，但是问题来了，带到我父母那儿，我父母一看就冲这个反对，我父母不问别的，就说一个正经人为什么要纹纹身在身上呢？不能理解，一定他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我父母相对来说是比较正统的，而且确实在我交往的人当中很少有这样去纹纹身的。其实男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人，人很正派，很善良，喜欢小动物，内心很柔软，他就是觉得纹身是一门艺术，所以在他一个朋友的影响下他去纹身了，现在怎么办呢？ 俗话说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啊，但往往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确会凭一个人的这种相貌穿着打扮来对他进行评价，尤其是第一次初见的时候， 嗯， 啊，这个信息是会对他的印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所以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刻板印象嘛。 嗯， 比如像纹身这个事情，在我们大多数人眼里或者这个头脑当中，都什么人才会纹呢？那就是黑社会、地痞、流氓， 嗯， 反正是不务正业的人才会这个样子， 嗯，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现在虽然社会越来越开放了，对这个事情也越来接受度越来越大， 嗯， 啊，其实你的父母呢并不是担心这个纹身，而是担心纹了这个纹身的这个男人他的品行他的本性是什么样子的。 对 啊，你也让说初见父母，父母看到的可能就是他外在的这些东西，那由这些外在的东西父母会产生一些联想一些意见在里头，父母提出反对意见，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应该可以理解。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接下来你看看有没有可能或者用什么的方式让你的父母真正的去了解这个男人内心是什么样子的， 嗯， 他的本性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让你的父母看到他的那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有爱心啊，爱护小动物啊，哎等等等等，那你父母可能对这个东西就会释怀，就不会那么介意了。 嗯，所以呢这个女生其实他应该想办法让他父母知道这个男孩子那些优质的地方，那些闪光的地方，那些他认为好人品的地方，而且应该讲一些实事儿，那些特别具体的小事儿，他可以在父母当中挑一个耳朵软的心软的。 这个主意好。 是吧，比如说平时和妈妈说悄悄话说得多，那就跟妈妈说说其实你们看错了，你看他什么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就是越具体的事情越能打动人，也越能说明问题。而且在父母当中往往先说服一个，由一个再去说服另一个，那样可能更有效率，是吗？ 这个主意太好了。的确，我觉得就是可以先和你比较亲近的，然后 心对你来说比较软的，更呵护你，更愿意那个看到你，不愿意让你受委屈的这个母亲或者父亲开始。 嗯， 你可以告诉他们，就是说父母你们的担心是对的。你说我一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一开始没有看到他的纹身，看到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纹身，他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的人，怎么样，人品不好什么的。但是其实跟他接触下来发现他做的某些事情啊，特别具体特别细节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个人确实人品挺好，心地善良等等，不是像我们一乍看到的那个样子。 嗯， 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父母，然后让父母再去影响自己的另一个父母。 对对，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大庆老师，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一位女生，她说马上就要结婚了，男朋友的爸妈呢是同意全款买房，当时呢我也觉得挺开心的，我父母也觉得很开心，而且我父母呢还很主动的，我们承担了婚礼当中相当一部分开支，甚至我父亲还说对方的父母买了房子，那么我父亲呢也愿意赠送全房子的家电，这些都充分的说明我父母和我，其实我们家并不是那种把钱财看得很重，而是真的希望我和他能够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就在前几天和他进一步交流房子的时候才知道他的想法，原本想过房子怎么样也应该买在四环左右，但是他父母说如果全款买房的话，他们衡量了一下只能买在南六环附近，这样的话和我内心想象的房子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心里面特别的不舒服，跟我父母说了以后，我父母也觉得挺不舒服的，觉得他们家之前不说的明白不说的清楚，似乎是欠缺诚意，现在这个婚要不要结两家都很僵，两家的情绪也很僵化，我自己也很难接受，该怎么办呢？四环的房子和六环的房子， 这肯定是北京的哈。 嗯，对，应该是吧，我就觉得这个地理方向应该是北京的。 对，当听这个故事中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前两天我看到的一个新闻。 嗯哼， 说是在杭州， 嗯， 也是一个女士和一个男士要结婚了，在结婚之前把他们那个微信的聊天啊，双方都同意了，被朋友捅出来了，也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女生呢觉得你们家要给我们要全款的买房，而且买到一个可能比较位置比较好的地方，但男的说呢，咱现在没必要买这个样子，贷款然后买哪，女的不愿意，然后女的还指出了，你看我的这个闺蜜或者朋友当中，人家都是178的房子，然后300万的车啊，怎么怎么样的，你看我跟了您怎么怎么样，那个很谈了两三年了。 你怎么解决的呢？后来， 那个没解决，就是那么个新闻，把那个微信、 只是把这个呈现出来嘛。 对对对对，但是跟这个类似哈，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哈。其实，比如像先说这个吧，我觉得这个双方的父母还真的是很给力的，对吧？就是男方父母同意说全款买房，然后女方父母呢也很同情达理，我们承担婚礼的一部分钱，然后还给你们买全部的家电等等等等。这么看上去双方都很好，对不对？ 对。 但是为什么出现了插头呢？就因为他们理想中认为这个全款买的房子应该是在四环，幸好不是二环哈。然后人家其实只能买南六环，对吧？然后当他们说出这个房子的具体位置的时候，这个女方就觉得对方是有意的不说明白，有意的不说清楚哈。其实我觉得这么想对方可能稍微有点过了，并不见得人家是对方有意要这么说的啊，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其实就是你跟就是两个人就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不可能像这个买房合同那样说的那么 那么详细是吧？ 对， 我坐在几环，然后什么样的户型，多少平米，公摊多少，几间几位，然后这个月这个小区的这个卫生费多少啊等等，不可能谈的这么详细， 不可能。 对， 嗯， 所以我说从这点来说呢，就是先不要把对方想的那么好像有敌意， 嗯， 这样对双方的这种感情的相处都不太好， 嗯， 毕竟我觉得这男方和女方的这个家里。都是奔着结婚去的，然后大家也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想让自己的这个女儿，想让自己的儿子有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 对， 对吧？ 嗯， 这就看出来了。其次呢，我想说，其实如果说换一步，这个男方父母不同意全款买房， 嗯， 只同意贷款买房， 嗯， 啊，你会怎么想？ 嗯。 男方父母不同意贷款买，同意贷款买房，但不同意就是父母出钱，只靠你们自己，你怎么办？ 嗯， 对不对？就是再退一步，双方父母什么都不支持，就你两个人的话， 你们还要不要在一起？ 对，要不要在一起？ 要不要 结婚？ 对， 对吧？ 嗯。 然后前两天我看那个新闻，我就想，真是过去说情比金坚是吧？现在是情比房贵是吧？不是，房比情贵。没有房的话，好像这个事情就下不去了，啊！ 对，一落实到现实生活，要走到结婚这一步的时候，哈，确实是大家都会考虑到未来的日子我们怎么过，能够过得更好一点。那这些很现实的问题，特别像他描述的这样，在大城市中，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杭州，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房子我们在哪儿，房子是全款买还是贷款买，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生活质量， 对， 就是这样的。可能没有走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对于婚后的生活多多少少也都会有一点焦虑，我们也都会怕。比如说现在我过的日子很好啊，我在我父母那儿吃吃喝喝的，我什么也不用掏钱啊，但是将来我要跟你过日子的话，你看这个我在我父母这儿我住的也挺舒服的，结果一跟你过就一下子知道南六环去了，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和害怕，这时候就忘了，其实你最初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最初爱上他的时候，你脑子里心里没有房子的影子， 更没有四环的房子的影子， 对，没有四环的也没有六环的影子，你想到的都是他，是因为你想和他在一起。 对，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就是你应该仔细想一想，就是我跟他结婚不是为了说跟他要四环边的房子，还是要五环，还是要三环二环边的房子， 对， 不是跟房子结婚，这个房子是为了保证我们两个人婚后生活可以就是物质生活的一个保障而已， 对，一个基本保障， 基本保障，但这不应该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好像有了这个没有四环的房子我就不结婚了，对吧？有六环五环的都不行，四点五环的都不行，这个就有点过了， 嗯， 对吧？其实我觉得你要比大多数人幸福很多， 幸运多了。 对，至少你还能一结婚就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 啊、嗯！ 我想生活还长，你们两个人通过努力，回头也可以说再买另外一套房子，再换得更近一点，换得更什么一点。那那个时候家长也会还会支持你们，都是可以的。 嗯，或者拿六环的那个房价，其实在四环可以付相当一部分，可以付出一部分。 对 对。因为这我们北京人也都知道，四环和六环的这个房价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对， 拿出六环你要买的全款房，在四环你可以买，比如说你哪怕你现在首付50%，可能都可以，对吧？ 对， 你这样两个人一起来月供起来，这样的方式有房了。最重要的是，你不是要和他在一起吗？ 对， 这不是 最重 要的事儿吗？ 对， 是吧？ 对， 所以还是可以沟通的，还是能够沟通的哈。为这个事情，嗯，双方家里边如果有一些误会，老人家有一些误会的话，还得你们俩去做工作，让双方的父母情绪都能够平缓下来，也能够一起开开心心的进入婚礼，别让两家人心里边有疙瘩。 对， 嗯， 刚才主持人虽然说的那个房那个意见很好哈，用六环的房价来买这个四环的房子啊， 嗯， 提醒你们一下啊，这次一定要谈清楚了，买多大面积的，开玩笑。 不，我特别高兴他能够在这样的问题上还能来问我们，因为特别希望的是能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能让他们相互理解接纳的走入婚礼，因为婚礼仅仅就是一个开始，现在是两个人过日子的开始，你这一辈子还长着呢，你还不知道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能会有矛盾有分歧的事情，共同面对共同解决问题，这才是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一件事。 说得太好了 啊，那好，谢谢大庆老师，谢谢信任我们的这些各位听友和网友。今天的今夜思语时我们就到这儿，如果您给我们发送了问题，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今夜思语时节目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